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最低几度，天气寒冷。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6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01点，跌758点，总成交金额176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52点，跌2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27.8跌17.2，阿里巴巴104.9跌7.5，美团170.2跌6.4，盈富基金23.06跌7.4，港交所394.6跌22.6，恒生中国企业81.4跌2.88，京东集团271.2跌13.8，中国平安61.35跌2.8，友邦保险81.8跌3.05，快手86.5跌5.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9，英镑10.513，瑞士法郎8.488，澳元5.61，加元6.097，新西兰元5.248，欧元8.7793，每百日元对港元6.8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997。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0点，跌478点。港金报18070蚊，升4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5.17美元，卖出194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線嘅壞車咧，啱啱拖走咗，咁而家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觀塘道近住德寶花園。就係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彩虹村慢線嘅壞車咧，啱啱拖走咗啊，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觀塘道近住德寶花園。咁另外影響到咧偉業街去翻觀塘道都仲係慢車。另外啦，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咗场啦。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暂时只有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有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25，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6:4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海德苑、慈云山慈政村正和楼、柴湾渔湾村渔顺楼、油塘村富塘楼、青衣长康村康荣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

2月24号骚动音乐提提你，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嗨， 冻冰冰啊，冻冰冰啊， 系啦，慢慢回升紧， 差唔多啦，暖翻啲啲嘅感受到系。 系啦，因为而家出边嘅气温啊，摄氏14度，相对湿度65%，即系暖翻少少物。你嗰个指标就是我着嘅衫。 系， 唔使咁厚。 你今日几多件？你今日几多件？ 我今日少咗条颈巾啊，差好远啊！我出动到颈巾啊，死命！ 都系四件，不过冇咗个颈巾。 系啊，冇颈巾差好远啊，咁样。 啊， 咁啊、 okay、 要预告一样就系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六点至七点咧。嘅訪問嘉賓咧，將會有谷文嘅，咁啊，今年嘅女新人推出第一首歌啦，幾有趣嘅，大家可以聽下裏面講到，即係佢點樣睇懷舊呢一樣嘢，因為佢自己喺 master 嘅時候都喺讀 master of media 裏面，佢自己有睇過一啲前輩黎尖叔嘅一啲博士論文啦，即係佢對所謂懷舊有一種睇法，同埋有佢自己喜好嘅。咁大家如果未睇過 MV， 你可以上網睇咗先，即係滾回你的前度。咁變咗一間，你再聽個訪問咧，你就會更加清晰。即系 feel 到，即系究竟讲紧啲乜嘢同发生紧啲咩事啦，咁样。 系啊，冇错，因为我可以剧透少少，就系我比较中意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讲到，即系佢可以引经据典讲到好多文化上嘅事情，点解佢会选择咁样做咧？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比较得意嘅，大家一阵都可以留意一下嘅。 系啊，跟住我即系剪个访问啦，亦都即系回想翻自己以前去写论文嘅时候咧。其实是好痛苦的，我觉得 好痛苦。 我那时候真的有一种是有时特别毕业那份论文呢，是真的有些望住字数来写的，真的。 咁惨啊！即系例如5000字咁样，你逐粒字数住， 即系会成日写到咁上。哦，我完咗呢一段，我就望下 ，OK， 而家写到几多字？系啦，因为我发现我写英文嘢咧，由中学开始都系。我 elaboration 是差的，譬如写一段你去返中学为例啦，中学英文作文通常写可能一啲叫做议论文式多啲嘅文章嘅话呢，咁个 structure 都系你有个叫做小标题啦，咁小标题可能你就论即系有个论点，跟住下面就有一个论据，论据即系就系延伸你个睇法，加啲嘅例子啊，跟住最尾就有一个 short conclusion， 就咁样为止一段去讲㗎嘛。但系通常就去到即系嗰啲论据点样 elaborate 呢，我通常嗰个位呢我都系唔知道可以写啲乜嘢嘅。 喂，但系咁讲，你唔觉得呢即系其实有时呢要将啲嘢写得短或者讲得短呢，其实系难过写得长或者讲得长㗎。因为我自己就系一个完完全全系一个咁嘅例子嚟嘅。即系你都知道以前有所谓嘅字数限制啦。咁然后但系当入到嚟做呢一行嘅时候，我哋亦都会有另一样嘢嘅限制，就 系、 是、时间上嘅限制啦。我发现原来呢你要用将一件事用最短嘅字数去讲晒佢呢，其实系个难度系好高啊。可能即系我因为语文能力本身唔系咁好啦，可能低啲啦，因为我唔能够我会用咗好多废词啊、废句啊去形容一件事啊。咁所以变相呢，我发现原来短对我嚟讲同你啱啱相反，就系、是、短系难过长㗎，我会觉得。 系咯，我就系调翻转一路，所以以前写英文作文已经好棘啦，然后去到大学嗰就嗰啲就更加。不过大学有道好系咩呢？你写论文啊，最紧要系咩啊 ？citation，citation 系 嗰度咧 ，citation 系啦，即系你即系引用翻一啲其他人讲过嘅说话等等咧， 跟住然后你揾翻个 source 喺边度啊，写翻落去啊， 因为有个底。 烦，我觉得呢样嘢， 因为有个底，我起码嗰度撑到一啲嘅。嘅字數或者諗法，因為我覺得 elaboration 難係在於當我寫咗一句嘅一個 statement 啦，或者一個句論點嘅standpoint 嘅時候，其實我已經講完我要講嘅嘢，因為嗰句嘢咪寫得好清楚咯。即係話 同你就係啱啱相反咯。 即係譬如話我唔中意沖涼咁我唔中意沖涼就係講完㗎啦。你問我點解唔中意，可能我真係未必講到，因為中意呢一樣嘢就係已經講咗我個 taste 係咁啦，我唔識得去延伸囉咁。 因為有時我好衰嘅，我亦都同你一樣知道，因為要亞字數嘅關係啦，我就會將用另一套我嘅方式去 rephrase 嗰一句說話。 或者用一啲例子去重新包装过嗰句说话，咁然后就再啊多一两段咁样样，即系我个做法就会系咁。所以点解？所以其实你系叻嘅，因为你啲嘢已经好清晰地嗰一句，其实讲完明就得噶啦嘛，清晰啊嘛。但系我就要变相重复又重复，大家睇完。你又系讲翻呢样嘢嘅，我就系呢一 type 人，所以我啲成绩唔好咯。 我都唔系好好噶咋，我嗰时最唔记得诶，即系写论文咧，好得意嘅就系我哋写论文，即系我哋个虽然 geography 啦，咁但系其实都真系要睇好多一啲literature 一啲文献，以前啲人写咧，我好记得写论文，特别毕业论文，佢有一个部分咧，我系几讨厌啊，或者我唔识做就系、是、literature review 啦。 OK，OK， 系啦，佢嗰 part 系攞嚟做乜嘢嘅咧？就系、是、譬如我假设我定咗一个研究方向咁为例啦，我嗰个研究方向我假设就系、是香港2021年嘅音乐嘅现象咁先算啦，咁，咁、那个 literature review 要review 啲咩文献，就可能系真系针对翻我呢个 topic 可能相关。嘅一啲人寫過嘅嘢，咁你要首先睇完啦，然之後你要做一個綜合嘅，即係可能有十個人講過同一個 point 嘅時候咧，你就要將佢 rephrase， 可能十個人講過同一個 point 就話啊，2021年香港嘅音樂好好聽，咁你要綜合到之後寫一句咁嘅嘢啦，然後你仲要括弧咧就要括翻曬嗰十個人嘅名喺後面啦，咁樣。即系里边系原来牵涉到你要睇啦，阅读理解嘅能力啦，阅读完之后你要将佢 rephrase 变成一句简单嘅句子去 sum up 佢哋可能成几千字几万字讲过嘅嘢啦。咁而因为你头先听到啦，可能十个人讲过同一个 message 嘅时候，就写到一句嘢出嚟咯。咁但系我嗰段嘢要几千字， 再铲落去。 咁我就要睇好多啦。咁你要知道睇呢啲可能系永无止境啊。我头先个例子就真系可能比较近期啲，即系2021年我睇。咁但可能假设嗰个论文系讲翻我80年代香港嘅音乐嘅兴盛咁先算，可以有无数嘅文章。其实如果你要睇嘅话，可以系唔会完嘅。咁你咪无止境去睇同埋无止境去改囉。咁有时真係㗎，挂住睇睇到一个位係我都唔记得自己睇过啲乜嘢，同埋我都唔知从何落笔，一路睇一路睇一路睇，咁即係会出现呢个情况。 时间就逼緊过嚟啦，咁样。 只能够用 deadline 去 stop 自己囉，即係仲有两日就要交啦，好啦，我唔可以再睇啦，咁即係要去到咁样 set 囉。 但通常你会唔会写论文嘅时候喺你第一下落筆，你已經俾咗一個 standpoint 自己嘅先，定還是你係一路寫會發現原來係有唔同嘅諗法，或者會改變嘅先？ 會唔完整㗎，通常嗰啲諗法都咁咧，你就會將佢可能攞個紙咧，你大概 feel 到咧，你呢種諗法會出現喺邊一個嘅部分，究竟可以出現喺 objective 啊，出現喺可能 analysis 啊，或者出現喺一啲 hypothesis， 咁你就喺裏面寫，即係擺定啲嘢喺度先，到時你真係要將佢完整化嘅時候，你就有翻一啲過去嘅諗法可以砌埋佢，那個感覺就似咩咧？就似我哋訪問歌手嘅時候。佢哋有時嗰啲 demo 或者攞電話咪哼咗一啲嘅，有時哼咗一段可能係verse 嘅，有陣時哼咗可能係嗰個 hook line 或者一個 chorus， 咁到佢真係再落手再完整件事嘅時候，就會將呢一啲自己曾經做咗 notes 嘅一啲部分砌埋佢。我覺得有啲類似咁樣樣嘅狀態。 你咁樣講落都係真嘅，所以唔係，但我會覺得咧，就係點解我亦都咁樣講，就係好多同學仔咧都可能會覺得啊，寫論文係辛苦過翻工，所以佢會寧願翻工嘅，即係總會有一啲咁樣 freelancer 喺身邊噶嘛。我唔知道你有冇啦，我係啦，咁樣啦。我覺得寫論文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就係、是、在於啱啱你所講嗰一樣嘢，就係、是、第一，如果我有一個standpoint 喺度，我要一路去寫，一路去修正，然後你唔會知道自己修正到幾時先叫做啱。只能够用一个时间去做一个基准，你要停笔啦，你要交俾阿 Sir 啦，如果唔系你迟啦。我觉得呢件事系非常之痛苦，因为写到最后咧，我有时自己都唔系好知道自己写紧嘅嘢系咪同自己最初嘅出发点系一样。 因为有时写写下写到叫做咩啊，为写而写啦嘛。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话因为哎呀未够字数啊，喂加油啊，写多两句落去啦咁样样。但系即系当然呢、這个我觉得其实系唔好嘅，即系点解唔好就系、是、当然我明白有时可能写论文你有一个字数限制，系因为惊有时啲 嘢太短或者太唔足够嘅 reference， 或者可能太唔足够嘅一啲资料参考，会令到嗰成份嘢会好薄弱。咁但係调返转，但係有同样呢个字数嘅压力嘅底下呢，有好多嘢其实我都係已经唔知自己去咗边啦，就係纯粹为咗做而做出嚟。咁变相其实都唔係好 support 到我本身嗰个 standpoint。 係。但係呢，你啱啱讲话有啲即係有种讲法啦，即係唔鍾意睇咁多嘢呀，要写论文呀，或者读书嗰啲辛苦，所以鍾意出嚟做嘢啦。但係呢，我而家咁样諗返转头呢，写论文虽然头先有一啲好唔鍾意嘅位啦，但有一样嘢系几好，就系所有嘢都系喺自己控制范围之内。即系我睇论文啦，我揀咩 topic 啦，或者成个过程我嗰个进度其实系我自己话事。虽啲咁讲，我都当然牵涉科目啦，但一般嚟讲你唔使点样太同人合作。我假设我有两个月之后要交嘅话，咁我咪今日自己 set timetable， 究竟我几耐就要做啲咩，几耐做啲咩，啲嘢又唔使掉出去，跟住翻手又要等人哋翻嚟咁样。咁呢个系第一个 enjoy 嘅位嘅，谂翻转头。咁第二啦，就系因为睇一啲文献，我记得我嗰阵时毕业论文系写农业旅游啊 ，agritourism。即系即系 agricultural tourism 啦。咁所以咧，你睇文献，你就会发现我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佢点样样 define农业旅游呢件事，同埋喺佢哋个国家嗰个地方，农业旅游系有啲咩类别呢？即系可能其实你喺一个草原里面，你搭个帐篷，好似而家我哋香港啲人露营，咁嗰个地方只要系存在喺一啲大自然嘅地方，可能有人种下嘢，嗰啲已经可以叫农业旅游啦。咁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个眼界系阔咗好多。即系成日都讲读书，如果唔使考试或者唔使交呢啲，净系斋睇咧，其实个人系开心嘅。你好似知道个世界好多嘢，只不过翻到嚟就，唉，我又要做啦。哎呀，咁多 definition， 我点样样去将佢 summarize？ 呢下通常就痛苦啦嘛。 所以我嗰阵时最开心就系我要做电影嗰一科咯。嗰一排我就系 keep 住要做好多 research， 所以我可以乘机睇好多电影啦。嗰阵时应该系我睇电影睇得最密嘅时期嚟嘅，新戏旧戏乜嘢都睇。咁所以变相学你话斋，冇咗考试同论文嗰一排咧，我系非常之 enjoy 呢个过程，同埋吸收咗好多资讯喺自己嘅脑海入边，而甚至乎可能有啲嘢系终身受用嘅。 哦，你做咩 topic？ 做咩 topic？ 嗰阵时系讲一啲关于世界各地唔同嘅电影点样喺性别定型上有唔同嘅诠释咁样咯。 哇！ 系我哋系读呢啲嘢噶，好虚无缥缈噶，唔似你嗰啲好实际，点样种嘢啊、旅游嗰啲好实际嘅经济啊咁样。我哋呢啲虚无缥缈人系读呢啲虚无缥缈嘢噶， 即系嗰啲比较conceptual 啲嘅一啲。 系啦，好 conceptual 嘅我哋读嗰啲嘢。 咁你要睇几多戏去做一个论文啊？嗰阵时 哇，唔记得咯，真系睇咗好多啊！但系其实咧，终归咧，原来你发现啲同学仔咧都系引用翻某特定几套系会特别出现得多啲咁样嘅。 如果而家俾你再读翻书，再玩呢啲，你制唔制？ 都制嘅，即系电影呢啲，或者可能本身真系自己中意呢一类型嘅嘢啦，即系电影啊、音乐啊呢啲 cultural studies 嘅嘢，我系比较喜欢，所以我觉得 OK 嘅。大学你话斋都系冇咗考试同埋写 paper 嗰一 part 咯。 系啊，系啊，点解突然之间走去讲呢一样？都系嚟自今日即系同嘉宾做完访问嘅一个影响度。想想当年自己去写一些论文读书时候的状态是怎样。 花样见我红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 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洒落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听到朱怡言明熙的复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79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3宗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地感染。截至今日凌晨，过去24小时最多50人因受感染而离世，包括35男15女，年龄介乎52至97岁。另外，医管局补充星期一同星期二的滞后数字，有17名患者离世。昨日情报个案就有17269宗，医管局话昨晚情报的数字有33名留院病人危殆，49人情况严重。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根据香港大学的计算，而家病毒的繁殖率是 3.3， 即是一宗个案可以衍生 3.3 宗个案，形容情况严重，蔓延情况未有停止。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說，根據數學模型預測，第五波疫情將會在4月底退卻，如果到時學校恢復面授課堂，有爆發新一輪疫情的風險，因此有需要推高學童接種率至80-90%，以加強保障。對於本港延長9個國家的航班熔斷機制至4月20日，梁卓偉說，本港風險不會低過那9個國家，應該被滯留當地的港人返港。他说如果滞留海外的港人登机前和抵港之后检测阴性，并需要检疫两星期，风险肯定是低过住在本港的市民。预算案推出放宽楼按措施，将80%按揭的楼价上限由1000万放宽至1200万。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强调，并非托市。被问到当局寻日公布有关措施之后，有地产代理话出现有业主反价的情况，以及政府是不是看到楼市出现向下信号而推出有关措施的时候，许正宇回应话，现在楼市平稳发展，而放宽楼宇按揭并非首次，在现有市况推出措施是期望帮助市民提升生活质量或者是置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乌克兰局势的时候说，中方正是密切关注最新事态发展，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失控。被问到中方是不是为俄罗斯提供军事设备，华春莹说，中方的做法和美方不同，强调当中方看到有冲突和风险的时候，不会主动提供武器，亦都不会好像美方一样为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设施设备。他说俄罗斯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国，不需要中方或者其他国家提供武器。

If you left and moved on, would you act like we never met? Would it hurt less if we just forget? So I should mind if we dance. Follow me, feel the beat, take my hand. For one last dance. For one last dance. So would you mind if we danced? Follow me, feel the beat, take my hand. For one last dance. One last dance. One last dance. Thank you. 今年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有曹真奥同埋丁海欣嘅 What If， 以及 Thomas Ng 嘅 One Last Dance。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所有部分都是甜蜜的，失去的时候闹交的时候是可以很痛苦。唯有在自己幻想的空间，幻想中的恋爱就是最开心。听过冯允谦的报复式恋爱。 JNY on the beat， 这 快 得 起跟我去入定，合集合眼是水中长命，怨气之中只爱想直径。感觉似乏力，就在这陌生的神经里，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大醒，不知不觉。 千亿种画面，如红楼汹涌天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共窗内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对城内悲伤的格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向你淡然将于脑屈放开了，在世界渺小寻觅旧物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狂人去追逐飘， 浪漫之后，将一种幻想由恋爱世界去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JM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啊！艰苦的世代，唯一的出口呢，就是自己为自己带来生活的一点甜。 艰苦说人生。生死尽情爱恨，在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靠近？问问镜中。

在场每望，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受到低温症，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安？ 根据徐浩所讲，咁多音乐人参与嘉豪嘅作品咧，原因系全部都系嘉豪我是现场音乐会嘅乐队成员嚟嘅，亦都因为大家累积落嚟嘅默契，所以今次尝试 live 的形式去编曲录音。 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断际了怎成？ 作曲洪家豪、徐浩、齐乐平，填词陈耀森，编曲徐浩、黄少铭、周石汉、陈兆基、Jason 区、李一丁，监制徐浩。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洪家豪《及时行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加幻想， 真心打打打打打打之我们，想穿实身带。FM 94.8，冷波加笑点吗？轻松跟游浪中吗？想感冒。 FM 94.8，冷波加笑点吗？轻松跟游浪中吗？ 波成，今日呢位新朋友上嚟，我睇佢嘅 MV 已经有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啦。 唔单止主唱，仲有演戏，仲有跳舞添。所以我哋今日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 谷文刚起舞 啊，唔知道佢除咗跳舞叻、唱歌叻之外，仲有啲咩技能呢？ 欢迎我哋苏动音乐今日嘅嘉宾咧，系有谷文 Alice 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谷文 Alice。 系，我哋就写咗呢一卷啦，谷文歌起舞送俾你嘅。 哇，威啊！多谢多谢。 呢一句系谂得好快嘅，就系当我睇完个 MV 嗰一下，就已经唔需要谂啦，因为歌舞都喺个 MV 度齐晒，系嘛，咁啊非常之啱数。 咁就好贴切，咁啊写咗呢一卷送俾你嘅。 好正啊，好正，我好中意啊。 每次见咗礼物送我呢啲。咁啊，我哋。除了一个食字之外咧，都想了解一下关于 Alice 咧。其实先喺 MV 已经见到你有跳舞嘅演出，亦都有一啲嘅演戏嘅成分等等。其实系咪即系除咗唱歌之外，可能喺跳舞啊等等呢啲，其实已经以前一路都自己会有玩啊、有学啊咁样样嘅。 系，好似睇落去好有天分咯、啊。 系咩都识咁样啊？ 系，但系其实练咗好耐嘅。 系 本身只脚都抹唔大嘅，入面见到话啲 lifting 啊，同埋抹大字抹一字抹咁样，其实练咗成个月先得嘅。都多謝個彭舞師啦，咁彭舞師一個非常出名嘅星級彭舞師啦，咁大家都好中意姜濤係咪？姜濤嘅鏡中鏡啊 ，Master Class 啊，入面都係佢嘅作品啦。咁我嗰陣時就已經有留意，我覺得佢嘅因為大家有留意，應該我嗰個作品咧其實係現代舞為主嘅。咁但係現代舞咧都有少少一啲中國舞嘅元素，咁就係想關翻嗰、那個。整個 character， 因為咧我入面係著旗袍噶嘛，同2046致敬啦。咁我覺得既然係致敬啦，同經典嘅電影作品，就梗係連嗰個成個時代感都要翻啦，個美學都係啦。咁我就覺得著住旗袍你又靚又唔想低級，即係唔好擘大咁肉酸咁樣，點樣可以好靚咧？咁 我就同呢個彭武老師就研究，佢就不如加少少中國舞嘅 元素喺裏邊， 再加少少 contem 嘅嘢，咁、哦、就有啲抬舉嘅動作，咁成件事就好唯美咯。咁成件事再立體感啲，跟住我就話啊，好啊好啊，練啊，咁會唔會好難啊？我問佢話：咁你睇你想跳到幾靚啊？我唔緊要，好難啦、啊、咁啊，咁就由。隻腳擘唔大，去到一個月之後，隻腳可以去到天花板咁樣咯，同埋不斷修改啲動作。因為其實我覺得咧，現代舞咧擺落個劇情入面係啱啲嘅，好中意佢，但係你又要走翻出嚟，因為成件事好唔適合咧。你再喺入面，你就好受傷噶啦。跟住好灑脱話，你咪走咯。但係其實你又好愛佢，嗰啲情感咁糾結，但係又唔可以好巴辣。你又要靚，因為咁點樣呢？咁我覺得穿住旗袍件事都幾啱數，又可以突顯到亞洲女性獨有嘅線條美啦。 咁、Alice 咧首次上到嚟騷動音樂啦，我哋都循序漸進重新認識一下 Alice 先，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其實點樣去踏入唱歌呢一個嘅行業或者呢條道路呢？ 講下點樣唱歌先，其實我係有學唱歌嘅，嗰陣時就。中學其實好搞笑噶，我自己以為自己唱歌好聽噶，嗰陣時就無啦啦贏咗個比賽，就好有自信啦，就去嗰啲公 係 啊，去嗰啲公開比賽，跟住輸到一塌糊塗啦，梗係就覺得哦，原來唱歌係要學嘅，嗰陣時真係唔知冇呢個概念啊，正常都會覺得擘大個口就唱，咁唱得好唔好係基於自己。嘅條件就唔覺得呢樣嘢需要練習，好似練琴咁，唔知噶嘛。之後知道原來係有得學唱歌嘅，跟住就真係去學啊，跟住慢慢累積經驗啊，跟住去到我去外國讀書嗰陣時，喺澳洲國立大學讀啦，嗰陣時都係好想音樂上面有啲發展，但係又知道即係屋企人一定唔會俾我讀音樂噶啦，所以我嗰陣時係讀金融嘅，就好唔關事嘅。咁但係咧，我每次咧考試之前，因為大家知道考試嗰陣時係 term break 嘅時間，咁嗰陣時咧成日都好多呢啲即係點講咧？我哋叫做華語乜乜大賽啊，乜乜乜乜乜乜新秀嗰啲啦，咁啊即係好大型嘅， 喺學校搞定係點樣樣？ 唔係，係嗰啲電台搞嘅，嗰度嘅電台同埋嗰度嘅電視台，或同其他即係佢哋有呢啲合作啦。咁嗰陣時係即係全部都係自己報完，跟住就真係。搭好耐車咁樣，因為小學唔係即係學生冇咩錢啊，咁搭好耐車，跟住去嗰度比完賽，又搭好耐車翻學校，跟住就去考試咁樣，即係長途跋涉咁樣。但係又好開心，因為呢啲經歷，所以自己唱歌就越嚟越扎實咯。咁之後你話點解會入到行？即係真係而家可以做歌手，然後以谷文呢個身份出第一首派台歌，就係、是、之前又係玩比賽啦。咁嗰陣時仲喺澳洲嘅，咁但係我知道香港有個比賽咧，就可以即係而家科技好發達啦，即係其實你唔需要個人喺度，你都可以交啲歌去比賽噶嘛，係咪？係。咁嗰陣時就玩咗一個就係我嘅音樂監製啦 ，Johnny Yim 嘅一個作曲比賽， 哦， 創作比賽嚟嘅。咁嗰陣時就膽粗粗就我啲朋友話：喂，你快啲 join 啦，聽日截止啦。跟住好驚嚇，聽日截止，你而家先同我講。嗰陣時我仲係第一次咁樣。將自己寫的作品交出嚟，之前一路都是歌唱比賽，就不是創作比賽。咁但係我就哦好啊好啊，跟住我仲要一晚錄、一晚寫、一晚編， 哇！ 全部嘢自己搞掂，跟住係好記得嗰時好緊張噶，跟住係十二點交咁樣咯，即係集尾咁樣嘅時間。跟住點知咧，佢哋 send 翻 email 就話攞獎咁樣，我就哇！即係好興奮啊！嗰一刻覺得個世界係自己嘅，你 有冇覺得自己啊？我都幾有天分啦，喺個 又係咁樣啦，又係諗多咗。 好似細個嗰陣時參加歌唱比賽咁樣。 係啊，諗多咗咯嗰陣時，跟住又覺得我都想做呢個創作路途，咁梗係好難啦。之後就發現原來係唔容易，同埋自己有好多嘢要改善。咁嗰陣時就問 Johnny 啦，因為認識咗佢啦，玩完呢個比賽就啊，你請唔請 intern 啊咁樣啦，佢就話：，你都幾得意喎，不過我唔請 intern。 你都幾得意喎， 係啊，佢又話係啊，因為佢就有個嗰陣時仲有個助手啦 ，Joyce， 咁同我都好好朋友嘅，佢就話：，助手好好啦，我唔使再請多個 intern， 不過我覺得你好有趣啊，都可以傾下嘅咁樣。 跟住之後佢就傾下我自己嘅創作嘅風格啦，同埋自己做歌手，其實你係想做咩類型啊？即係佢真係俾啲好 practical 嘅意見，即係唔係嗰啲啊你要追夢你去啦嗰啲嘅嘢，因為佢都喺呢一行係一個好資深嘅音樂製作人，係咁。真係嘅，我就以一個小粉絲嗰陣時同佢溝通嘅，因為我自己嗰陣時好鍾意嘅歌差唔多全部都係佢 produce 嘅，講真。跟住例如我自己好鍾意張敬軒先生啦，咁佢同佢係真係好耐嘅拍檔嚟嘅，跟住我就嘩好鍾意你手井嘅第一次見，跟住我哦 OK 我知好聽嗰啲， 唔怪之覺得你好得意啊，小粉絲咁樣， 佢覺得你好好笑嘅，即係好好著弱啊咁樣，跟住然後佢就即係佢覺得係可能係我嘅 passion 啦咁樣，咁佢就更加同我溝通耐咗，佢就覺得你應該佢話你有 demo 咧，可以掉俾我聽，可以俾意見你咁樣，咁就咁樣慢慢開始。之後就本身我係做投資銀行嘅，其實佢就大家以為佢一定話好啊，你唱歌先，唔係佢話哦，你有工啊，你梗係翻啦。 最緊要係嗰樣 係啊，佢話哇投資銀行好喎嗰啲嚟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哇唔係你追夢你一定要追夢，佢個人係好踏 實在嘅， 因為佢係真係覺得。唔希望佢見到嘅每一個後輩會行冤枉路嗰啲人嚟，佢一個好提携後輩，亦都係一個好務實嘅人，我會咁講，一個好錫後輩嘅人。跟住之後佢真係覺得你有天分，但係唔夠嘅，有好多呢啲嘢你應該要留意，或者要做幕前嘅話，你更加多，你外觀上要點處理咧，身材管理各樣嘢，佢係講好多呢啲嘢嘅， okay. 即係佢係會直情係。佢話：我一個旁觀者，我覺得應該咁樣咁樣咁樣。咁如果你音樂製作上面更加要咁樣咁樣咁，我就會聽嘅時候覺得哇都係喎。咁佢覺得佢同我講咗好耐嘅，佢又覺得其實你鍾意還鍾意啦，咁實際還實際係咪事業點樣可以聆聽到呢？咁佢覺得你摸索緊你嘅音樂風格嘅時候，你又揾到一份咁穩定嘅工作，又未有一個踏實嘅機會，咁不如你試下做嘢先。跟住，然後睇下你係咪真係咁中意，話唔定你中意錢多啲咧。佢咁講， 都可能係噶，你唔知又唔知 啊。係啊，跟住之後佢又覺得好多人出完翻完工就唔想唱歌噶啦，即係覺得唱歌呢樣嘢唔需要成為職業噶嘛，即係你可以係你好有錢，跟住然後我得閒唱下 K， 其實都滿足到自己噶，係咪？跟住之後我又覺得好有道理啊，咁樣啦，咁就翻工，咁翻到一排咧，跟住就都一路有掉啲 demo 出去，自己整啲 demo 又都做啲幕後工作咁樣，咁終於有機會啦，就即係做啲 freelance 嘅工作，聆聽到自己的人生咧咁。咁我就毅然辭職啦。 嗰時去到一個位置，點解會即係叫明聽到生活嘅時候，反而就會諗翻起即係可能 Johnny 咁講嘅嘢，跟住就好啦。我而家真係全職去做音樂啦。 因為我嗰陣時其實一路咧都係放工嘅時候就會自己去錄 demo 啊，有啲咩機會就做嘅，即係拍攝嘅工作。所以我係一路都想揾個機會去。會唔會可以真係完全去做到音樂呢方面嘅？咁嗰個音樂咧，即係幕後幕前都好啦，即係呢一類型嘅工作咯。 係， 咁係完全係同我本身翻嗰份工嗰個性質好唔同噶嘛。 係咯。 跟住之後，我仲記得我嗰時辭職咧，我個上司係勸退咗，叫我唔好走啊！佢覺得我好傻仔啊！ 又覺得你好得意啊！ 阿劉，你揾錢實際啊！ 係啊，係真係講呢啲嘢。佢話嗱，我話俾你聽，佢畫咗三個圓圈，好似個人成長嗰啲德育課咁樣嘅。佢勸退咗我，佢同我傾咗兩個鐘偈，我好記得。我本身諗住遞信走，我傾兩個鐘偈。 成 lecture 咁 啊， 好似 係啊，成年都冇同老細傾過咁耐偈。之後佢就話嗱，你嘅咩啊理想？同埋你嘅實際嘅成就，同埋你嘅熱情咧，係從來咧唔會成正比嘅。咁咧，好多人咧都係其實咧係個人成就啦，同埋呢個理想咧掹到車邊嘅啫。如果你做呢樣嘢太多熱情啊，即係佢講好多呢啲啦，即係所謂講經咁樣。跟住我就唔係啊，我真係想咧，我真係好中意唱歌咧嗰啲咧。跟住佢就覺得 好啦咁啊。 係咯，你去到嗰刻其實你都好堅定咁樣知道你想行嗰條路已經係想試下音樂方面嘅咯嗰陣時，即係所以佢頭先嗰種分析其實即係好似 Johnny Yim 當年同你嗰啲分析其實都一樣係好 practical， 但係呢次嘅呢個老闆同你嘅分析你已經冇俾佢說服到咯。 係啊，佢仲嗰陣時咧好衰啊，佢話我覺得你都唔係特別靚，你點解覺得自己做到歌手咁樣？我就唔讲边个名啦，我哇嘟嘟，咁我哋好唔会讲老板咁样嘅，咁啊嘟嘟，我多谢你的意见啊，我外观上面我都会努力进步嘅，我只能咁讲，你明唔明啊？因为我觉得嗰陣時我真係太中意，我覺得有機會試，做咩唔試啫咁樣，咁都好任性嘅，因為我覺得踏出呢個 comfort zone 係真係好難嘅。咁真係有機會咪做咯，跟住做下，而家有資源啊，或者累積咗一定嘅人物，可以做獨立歌手啦，真係自己推出自己系台作品，我就即刻聯絡翻 Johnny 就，喂、可唔可以幫我 produce 啊，做我嘅監製？佢就話好啊。就一口答应，完全冇犹豫，我真系好感谢佢。 我想知呢个嘅机会出现系一个点样嘅机会？因为你话都一路可能有交一啲 demo 啊，创作俾 Johnny Yim 啊，其实一路你自己即使日睇咗份工啦，你其他嘅时间你都系叫摆落去自己去锻炼啊等等。咁嗰个所谓机会出现，令到有呢一首歌嗰样嘢系一个咩嘅事件嘅？有冇话系？ 我其实一路累积嘅，其实嗰阵时做幕后或者做一啲拍摄工作啦 ，modeling 嘅工作都。有想试下唱歌嘅，咁所以就摆好多翻唱作品 cover 咧喺 YouTube。 系 咁嗰阵时就开始累积一啲观看人数啦，即系开始有固定嘅群体听我歌啦，咁就好开心啦。咁开始有个契机咧，就系、是、开始想真系自己出歌，但系出歌其实都系好现实啦。咁你点样搵人做 promotion 啊？ 系 你点样拍啊？你揾邊個同你 監啊？ 咁你用咩作品啊？你點樣演繹啊？咩即係呢啲好多嘢，其實你硬件同埋軟件配合都係有好多嘢要諗噶嘛。咁嗰陣時又覺得自己累積到差唔多，就好似係一個時候，咁就冒然就即係都好多謝、好感恩好多好幫手嘅朋友咯。咁然後佢哋俾好多意見，就話你做啦。你再唔做咧，你以後都唔會做噶啦。咁跟住我覺得係人一世物一世，咁有機會出，咁梗係試咗先啦。係啊。 为情能沉下去，便有勇气忍力爬起。 呢首就系头先公民讲话佢好中意嘅作品，由 Johnny 同张敬轩共同监制嘅歌曲啊，张敬轩嘅《井》。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深澳平安泰村明泰楼下昼五点起列作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明日约中午十二点完成。当局话，由于明泰楼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政府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政府已經在受限區域內設立臨時採樣站，並要求受檢人士今晚10點前接受檢測。醫管局說，一名有長期病患的9歲男童今早在家中昏迷，送往聯合醫院急症室，送院時已經沒有心跳和呼吸，經搶救後不治。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說，醫院為男童抽取樣本化驗後顯示確診新冠病毒，他本身沒有接種疫苗。預算案推出放寬樓按措施，將八成按揭的樓價上限由1000万放寬至1200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強調，並非托市。被問到當局尋日公布有關措施後，有地產代理表示，業主出現有業主反價，以及政府是否看到樓市出現向下信號而推出有關措施的時候，許正宇回應說，現時樓市發展平穩，放寬樓宇按揭並非首次，在現有市況推出措施是希望幫助市民提升生活質素或者置業。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天氣寒冷。明日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氣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接近风力楼那段的龙翔道，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中慢线一度是封闭的，现在封路已经重开，坏车拖走了，车龙有大消散，龙尾去到近蒲岗村道。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早前近住风力楼曾经有坏车，虽然拖走了，龙尾都接近蒲岗村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佐敦的国士道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佐敦道至到德成街的一段国士道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啱你嘅一啲風格，或者可能啱你嘅 range 啊，啱你嘅聲底嘅作品，我哋試一啲激昂少少嘅作品去 show 到嗰個唱功好實正嘅你先。咁所以最後就用咗彭家維嘅呢一首作品啦，我就係咁樣估嘅。 係，咁我想估咧就係揀咗即係彭家維呢一首作品。我諗其中一個吸引到你嘅一個點就係因為呢一首歌佢嗰個 statement 咧其實係好夾你一個好剛烈嘅一個性格。即係嗰樣嘢唔係一種好即係柔弱嘅女啊，我俾人飛好慘，即係唔係即係一路聽住同你傾偈都知道你唔係呢種感覺嘅女仔啦。咁所以就係、呢一首嘅作品可能收到雲雲嘅 demo 當中，呢一首歌好 match 自己，咁亦都呼應少少可能阿斌講，即係一首歌第一首歌屬於你嘅，梗係表達到自己個 character 出嚟。咁所以就揀選咗彭家維嘅呢一個嘅 demo 成為你嘅呢一首《滾回你的前度》啦。 嗯，兩個都啱，好犀利。 哦，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本身咧就好有自信，想四首都系自己嘅，因为其实我企划咧就想出四首歌，咁 Johnny 就同我倾咗好耐，唔得咧，其实你应该要有一首，即系嗰个 range 阔啦，同埋因为我中低音比较扎实，佢想有一首即系有啲好低音、好高音、好低音、好高音咁样啦，咁亦都系啱翻，即系我系90后啦，咁我嗰阵时听嘅一啲流行曲嘅一啲。特色要有翻，咁就所以就呢首歌就咁啱就好 catchy， 一听亦都符合咗我哋个期望，咁同埋即系你都讲得好好啦，即系个名咧我一睇到就我中意，滚回你前度威喎，我就即刻同 Johnny 喂喂喂，叫佢即系唔好喊住先，因为嗰阵时咧創作人維維咧真係失戀嗰時候寫嘅，佢本身掉咗好多 demo 俾我，咁我又覺得硬係爭少少，硬係爭少少。咁呢首咧本身 Johnny 係冇諗住俾我聽嘅，因為佢一嚟覺得個名唔知做緊乜，咁、二嚟咧佢覺得係未係好完成嘅版本，佢又唔想俾我聽。咁我就唔係啊，個名好威喎，我想聽咁啊。跟住佢就好啦好啦咁樣啦。跟住然後俾我聽嘅時候，我一睇第一句歌詞嘅 demo 歌詞，我已經覺得好好，因為好少歌咁直接，同埋咁灑脱，即係你 feel 到嗰個女仔嘅情緒，唔係就係女仔啦。點解叫滾回你前度，唔係滾回你前男友？就係覺得其實兩。即系两性都会有呢一种状态发生，点都你明唔明啊？人生流流长，总会遇上嘅人渣系咪？系咁，你点样可以喺呢啲情绪，即系大家都会有个小朋友入面，但系唔好意思宣之于口咧，就系好大声咁去责骂，或者好大声咁想斩缆啊、决裂，但系嗰件事其实好心痛噶嘛，好少人会咁直接咁样表达噶嘛，我就觉得。同埋新時代女性唔係下下都係咁柔弱咯，即係有時候有翻啲硬淨係，我覺得係大家都係需要嘅呢個位置。咁希望呢個歌係俾到呢個抒發嘅作用。 係，咁我亦都有問翻阿彭家維，其實佢嗰陣時嗰個狀況係點樣而寫到一首咁狠心嘅一個作品？ 係、之後咧，我哋有一次嘅聚會啦，咁樣好多音樂人一齊啦，咁我就問佢嗰陣時仲錄緊音未錄曬嘅首歌，我就。改咗几版，终于改得好好啦！咁终于系我满意啊 ，Johnny 满意，佢都满意嘅一个作品啦。咁我哋就开始进入录音嘅阶段。 嗯， 我就问佢就话，其实你介唔介意分享点解你会写首歌咁激烈咁样？佢就话哦，跟住其实咧嗰次交 demo 嗰时 ，Johnny 已经同我讲话系佢真人真事嘅，系佢真系失咗恋，好嬲，就写咗呢首歌。佢就咁维维咧就话好啊好啊，我分享咁啊，其实个古仔都几有趣，我更加觉得好惨，我好想唱得好，就系咧佢 station 嘅时候，佢嘅伴侣就同佢讲，佢哋亲密紧噶喎嗰阵时，个伴侣就话唔好意思，我忘记唔到之前个另一半， 真系拣得好啦个 timing， 跟住佢就好嬲，佢就好想喊又好嬲，但系又唔可以喊俾佢睇，你明唔明？跟住佢就咁，你咪走咯，我当你垃圾啫嘛，咪循环咯，你咪翻翻去佢度，所以个结尾就有一句，就当垃圾循环，你不需悔疚。跟住我听完我就觉得，so sad， 我好想唱得好好，所以好想表达到嗰件事出嚟，我更加听完我就都想。加翻啲自己嘅感情經歷嘅少少影子落去，即係 人多唔少都会喺一啲感情状态度，你知道其实成件事好唔适合，系唔适合你先会系咁问朋友，其实佢系咪真系中意我？因为你咪如果佢真系中意你嘅话，你唔需要咁冇自信噶嘛。但系你又好中意佢，咁你又点啊？你又知道自己其实要走出嚟，系咪？ 嗯。 咁嗰种状态，你其实好想抒发噶嘛？你好好嬲佢做啲嘢系好差，但系你又太中意佢，或者你个面子落唔低，你又抒发唔到，即系你唔好意思同佢讲，你就自己喺度伤心就冇咗。咁我希望有时即系可能嗰个唔系另一半啦，点样都好啦，即系一个你中意嘅对象去做一啲好错嘅嘢，然后令你觉得根本其实好唔适合啊，成件事都你需要洒脱啲去走。去 move on 嘅时候，希望呢首歌就系带到嗰个力量，同埋带到嗰、那个即系大家发泄嘅情绪咯。系、嗯， 我反而想知咧，就系、是、因为呢首歌都可以话系一首好血淋淋嘅真实事件啦、 嗯。 你去唱完呢首歌话，可能录嗰个过程嘅时候咧，阿维维有冇听到都好激动，或者可能甚至乎你话 Johnny Yim 都会以佢嗰个感受为一个依归呢只歌应该系点样演绎咧？咁样， 因为其实个歌词好直接啊，我哋已经系即刻 visualize 到，其实。佢想表達啲咩？咁但係你唱又唔可以唱得好似我頭先講，唔可以太巴渣，唔可以太惡。其實首歌嘅層次咧，要好戲劇性嘅，好似個 MV 咁，即係個 MV 都係一個電影嘅橋段出發，所以一開頭係好似好淡淡然，之後越嚟越走火入魔，跟住之後你 feel 到係好激動，就嚟崩潰，好嬲，但係又未完全崩潰。跟住去到臨尾就收曬，但係你 feel 到係想喊想喊嘅，即係呢一啲情緒嘅。递真咧就系、是、哦 ，Johnny 就解释得好好咯，即系逐粒字一起去谂嘅，嗰、 哦、 啲语气系。 咁会唔会佢都有讲就系佢嗰个编曲，佢慢慢递进去到后面，真系一啲爆发性强啲嘅一个感觉嘅时候，都系因为知道可能你唱歌嘅时候，其中一个即系可能声力长或者擅长啲，可能一啲爆发性嘅嘢，所以亦都可以摆喺呢首歌同个编曲呼应咧。嗯， 反而咧，佢作嘅时候就唔想我爆太多。 OK， 因为我本身嘅声音嘅力量感系有啲重嘅。系。咁但系喺广东歌嘅演绎上面咧，就唔应该咁多嘅，因为多咗咧就会有啲炒耳啊。老实讲，咁、我自己其实唱开英文歌嘅以前，咁我就调整咗一段时间。咁其实佢知道我有呢、這个诶点讲呢个特色啦，我唔可以话毛病啦，因为。即係有力量感，又係一件好事，亦都可以係一件壞事。 係睇唱咩歌， 係睇你唱咩歌，點樣應用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樂器啦，咁。咁所以佢編曲嘅時候有諗到，佢反而係覺得我點樣可以壓到件事啱啱好，唔好好嘈，唔好搞到好惡，跟住又可以前面突顯到你中低音，你又可以 whispering 咁樣，好似講一個故仔出嚟。亦都係我有同佢講過，其實我想咁拍嘅，我想好似2046咁。所以佢前面咧係加咗啲。好似嗰啲留声机嗰啲 炒豆嗰啲 声， 系啊， 系特登嘅。同埋嗰个编曲咧，好似用嗰啲旧嗰啲琴， 噔 噔噔噔噔嗰几个位系，其实改过一两版嘅编曲先系到而家呢个，即系呢个就好啱数啦，就够得嚟又唔系靓，够得有怀旧感，但系又会觉得去到后面越嚟越沉底，其实件事好高级嘅，亦都好丰富，因为你听到嗰、那个。其实那个 bridge 那里那些琴呢那些 adlib 是很好听的、 啊、 我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我就觉得哇好好啊好好啊 是的还有他后面一些可能那些 beat 的用的那些声其实都不是完全是一些叫做怀旧的声音他都是一些叫 modern 一些现在新一点的声 是 的他 merge 下去这样的嘛 是的是的就是他还有是那些声都有改过咯因为一开始有些拆例如就是拆得来又不想是那些而家流行曲用嗰啲，又即系又要想少少舊舊地，但唔可以太舊，因為太舊咧又覺得即系件事又好似唔係好成立咁樣，咁所以就、哦、其實佢揀嗰啲聲，佢都話我轉曬啦咁樣，跟住我好啊好啊聽啊，跟住哇呢、這個好好咁樣，係啊。 咁其實係咪呢一首歌由一開始你同阿Johnny Yim啊或者維維即各樣即係成個團隊去傾，都冇諗過就係要好似一種叫模仿翻以前嗰個年代嘅一種風格，係咪好開始已經冇諗住行呢個方向噶啦？ 本身是没有的、 嗯、 之后听完这个我想找一个故事我不想一个原创的故事因为 我想呢我作为一个独立歌手我想怎样拍的嘛我不是只想我怎样演绎、 嗯、 因为这个是我 個人嘅成個作品啦，我會覺咁樣個整體性就高好多。咁、我就諗我拍嘅話咧，我想因為我自己啊本身係啱啱 master 畢業喺 Con 咗去讀媒體嘅，咁、我係其實係好中意呢啲咁樣以前嘅一啲經典作品、啲文學作品致敬，同埋一路都覺得因為自己好中意黃沾先生啦，咁黃沾先生同我同一間大學啦，咁佢就讀過博士學位啦，咁嗰陣時候我睇佢篇論文就係如果你想一個作品成功，呢件事喺我個腦海好深刻嘅，佢覺得一定要推廣本土文化，擺落你嘅音樂作品咧，先至會成立。即係如果你只係去做其，即係只去 copy 人哋嘅嘢，其實冇咩意思嘅。咁呢樣嘢擺我腦海好多時間，咁亦都自己讀書呢幾年就即係認識好多好出名嘅一啲流行文化嘅一啲學者啦，亦都係有啲音樂人啦。咁大家都係其實發現係好想去，唔係話復興咯，而係好想去帶翻嗰種以前大家中意嘅本土文化俾大家。咁我就覺得尤其是音樂作品製作上面，係咪應該更加需要有呢啲嘢咧？即係呢啲大家覺得好值得驕傲嘅， 係 嗰個年代感出嚟。但係我哋又唔老土，我哋都有翻自己而家年輕人新時代流行嘅創意。咁我覺得咁樣嘅糅合咧，就成件事就會好成立之餘，大家亦都覺得好有觀賞性咯、 即係個時空可以 connect 到，即係我唔係完全連個音樂都淨係翻返去嗰個年代就算啦，係、 因為咁樣就變咗係抄襲咯。咁、 啊、 你唔需要多一個抄襲，即係唔需要多個文化小偷，我應該感覺 係 呢、這個時代係需要一啲人去做一啲創新，但係又可以同翻我哋嘅本土文化做一啲創作或者做一啲 recreation 去致敬。既然係咁，我就想揾翻個差唔多嘅故仔，觀眾又代入到，我又唔想自己原創一個故仔，我覺得個代入感好低。咁、但係我又想關翻本土嘅文學元素啦，我應該咁講。我自己又係王家衞導演嘅粉絲，我就不如2046啦，因為如果大家有睇過2046，應該知道咧入面啊。梁朝偉先生是一個大渣男嚟嘅，咁然後佢係揾好多個女士，就想揾翻蘇麗珍嘅影子。蘇麗珍即係張曼玉小姐嘅角色啦。咁、我就覺得哇，呢、這個文本創作就正正可以擺翻落我個 MV 度做一個致敬同埋一個重新嘅演繹咯。咁、如果我係嗰啲女性嘅角色嘅話，我對住呢個渣男，我想走，我應該講啲咩咧？咁、我就覺得咁樣成件事就好成啦。 咁一去拍呢一個嘅 MV 嘅時候，有冇都特登參考翻可能2046入面一啲女性嘅角色啊？即係去 自己代入翻去， 係啦，一啲嘅肢體語言啦，或者可能佢嗰個服裝上面都會參考翻佢哋。 其實反而咧，唱嘅時候已經有諗噶啦，跟住拍嘅時候其實係想，其實呢個角色個原型係有啲似章子怡小姐嘅白玲，因為白玲係比較灑脱啲嘅喺入面，佢嘅敢愛敢恨啲，你 feel 到佢喺入面係好鍾意梁朝偉，跟住佢完全輸曬嘅去到後尾，但係佢一開頭係好好高傲啊嗰種性格，佢到臨尾佢係好灑脱咁，我走咯，但係你 feel 到佢喊曬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好似啱翻個故事嗰個表達嘅情緒。咁我哋開頭拍嘅時候咧，我就一開頭同導演傾，我已經話我要做2046噶啦，咁你想唔想有冇興趣玩？跟住佢哋都好中意啦，即係雖然係一班好年輕嘅導演，咁好多謝佢哋接納我嘅意見啦，製作團隊，咁就一齊由零開始揼個故仔出嚟。咁我就話，不如我哋大家都一齊睇翻套戲，因為佢哋真係比較細個。咁、其實佢哋冇，佢話個個都話、我有聽過，但係我冇認真睇曬。 睇過 我就話，不如你哋睇下呢一 part 啦，尤其是咁，我就話我想零零舍舍係有呢啲情緒，但又唔係好巴辣。咁我話同埋我話，尤其是我着旗袍，我話我有啲造型上面嘅參考，都甚至係嚟自於個電影嘅。咁所以我話，不如你哋睇完，然後我話 佢甚至場景設計我都俾咗好多意見嘅，即係好多嘢都係 hands on hands 咁樣同佢哋傾， 係 揼出嚟咁樣咯。 咁、譬如呢一個嘅拍攝團隊，除導演阿 Tessa 等同埋佢嘅自己嘅 crew 咁樣，嗰時係點樣樣去物色到佢哋同你去完成呢個 MV 咧？ 哦，因為我其實之前咧，我就已經有個目的性好強嘅，我就要揾一班係拍復古嘅嘢， 係。 因為好多人介紹咗好多導演俾我啦，即係好多歌手朋友都好感謝、好感恩，但係我硬係覺得係唔係太懷舊，唔係太復古啊。咁亦而且確唔係好多人都中意呢類型嘅嘢啦。咁喺香港，你話中意復古元素、懷舊元素嘅導演，又拍過 MV 嘅音樂作品，又真係唔多。咁嗰陣時。咁佢就係比較新，但係我有見過佢啲作品，因為佢有幫一個獨立歌手叫力津，就拍過一啲作品，我就哇好靚喎，即係都市拍行嗰啲，我好鍾意嘅。咁又而家又更加好啦，佢作品嘅成立同越嚟鮮明，大家見到湯令珊啱啱新嘅 MV 都係佢拍啦，咁好搞笑啦，即係咁我又覺得即係其實我之前已經睇到佢，原來佢好有 character， 好有諗法，咁所以就主動 reach out， 跟住佢就話好啊好啊，我都鍾意王家衛導演嘅作品嘅，就玩啦咁樣，咁我就同佢一開頭傾就已經好契合，大家嗰個諗法。咁所以就直接就做咯， 咁、会唔会其实都可以佛思到就系你嚟紧嘅作品？头先你讲你都有谂过，我可能四首先嘅今年，咁后面嗰啲其实都会循住啱啱讲，即系拣选一啲叫做香港本土文化，可能唔同时空等等嘅元素摆喺后面继续推出下几首作品嘅。 会啊会啊，嚟紧都系想延伸呢个世界观咯、我希望大家听我嘅作品，除咗了解到谷文有唔同面向。在音乐上面亦都是在整件事的那个大家视觉享受，即是会继续延伸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世界的一些经典的桥段，大家看完就觉得很得意咯，应该会就是 我以前看过这些戏、跟着但是你首歌又不是很老土的、你首歌又是 很现在的、 其实那个反差和那件事，如果我是恰到好處嘅話，大家可能覺得好有新鮮感，會覺得個觀看性更加高咯嚇。 咁我哋就大家一齊期待住你之後嘅作品啦。咁今日再次多謝 Alice 同我哋介紹嘅，謝謝你。 Thank you。 废话，我请你走，别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借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风刹那誓言，是你着我极刹那分手，想吧也不能弥补伤疚，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风刹那誓言，是你着我极刹那分手，想吧也不能弥补心疚，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 找人填补伤口，独句子刺入心内，想你内疚。如说没那么好，只想再一次追究，再问候。来让我为你结束这缺口，是你将我击杀，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出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其实我早早知道的，如今归咎给你，就当垃圾循环，岂不需悔疚？ 节目最后听过有谷文的《滚回你的前途》，听日见。